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一个 set 上嘅，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好啦，二十、三十、四十啊，咁啊，今集咧就。其实除咗有阿九叔啦 ，Kenny 之外咧， 原班人马， 原班人马之外，我哋有原班人马以外嘅一隻跑马，其实即系长途马嚟嘅呢只系。 今日嘅嘉宾啊， 今日嘅嘉宾咧就阿杨啊。 好，大家好。 啊，唔使咁怕丑，有冇做过网台咧？阿杨 有冇做过网台？网台就好，电台就有，网台就一两次咁咯。 真系，即系证明，即系电台仍然都系有一个。殿堂級嘅價值啊！大家聽到殿堂就哇 同 我嗱，我哋網台咧就其實咩都講嘅。咁啊呢個節目咧，即係阿楊應該都係未聽過噶啦。今集係第一次聽噶啦。咁咧咁啊，今集咧其實就係介紹下嘉賓先。咁啊，我同嘉賓嘅淵源咧就係 你介紹完我講故仔啊。 哦，好啊。咁啊，我同阿嘉賓阿楊嘅淵源咧就其實阿楊係我大學時期其中一科。嘅講師嚟嘅， 勁 咁嗰科咧就唔係講跑步嘅，亦都唔係講溝女， 亦都唔係講跑馬， 都唔係講跑馬，咁係講中東政治嘅。咁我大概加埋應該上咗五至六堂都啦。 你都係去到剔完個名走嘅， 名都冇剔，九點半上嗰啲好大鑊噶嘛，大佬。咁啊今集咧其實呢位嘉賓咧好特別嘅，咁啊如果有跑開馬拉松啊，做開運動啊。或者留意開下即係 Facebook 裏面即係有講開跑步嘅運動嘅時候呢咁一定有聽過呢個人個名嘅。咁阿楊呢就基本上係馬拉松愛好者啦，我可唔可以咁形容呢？ 都可以 呀、啊。都可以呀、啊。 你就咁我超過咗愛好嗰樣嘢嚟。 超過咗愛好。點解今日佢會遲咗15分鐘呢？就是、其實源於係練跑嘅關係。應該係跑過你。 應該係去到你每日唔跑你基本上你瞓唔著或者食唔落嗰啲係咪呢？ 其實都唔係。跑步呢即係我都係其實同一般人一樣啊。其實都係得閒先跑，即係如果好忙啊，咧冇時間咧，咁你始終都唔會話即係自己啲嘢做唔曬去跑步、啊。因為其實我跑步咁，其實我又唔係好認真跑步嘅，即係我唔係嗰啲咧，每日一定要練唔夠，每年練唔夠，每個禮拜練唔夠里數嗰啲人咧、即係就會囉囉亂。其實我冇呢個咁嘅。 咁、哦、你算好啦，即係我識嘅人咧就係越跑就越上癮，跟住咧就。唔跑唔得啊！一定要哇，要每日练，或者唔好话每日啦，最紧每个礼拜要好 regular 练嗰啲嚟嘅。 唔系，始终都系一个兴趣咧、即系如果你将一个兴趣变咗做好似翻工啊、读书咁认真咧，其实 咁又冇玩 啦，好痛苦嘅。即系对于我嚟讲，所以咧跑步嚟讲都系一个兴趣，咁所以我其实好随意嘅。 咁你好啲啊，但系即系但我佢一入嚟咧，我就知道哇呢条友即一定即系跑步噶，跑步嗰啲人系点咧？打数咧都系佢呢只碌嘅，即系冇乜脂肪啦，同埋咧就一定好多时系拖鞋啊，或者将对。腳佢一唔跑步咧，係要放到最鬆嘅，基本上係，係唔係咧？其實你係咪呢個原因咧？ 都係因為慣咗啊！即係通常我自己翻工咁，我都係有時我都係著波鞋，可能涼鞋翻嚟咁咪換鞋咯，翻西裝換翻皮鞋，收工嘅時候咪換翻便服鞋走咯，係啊。 哦， 即係我諗呢個亦都唔係話跑步關係，可能因為我自己以前係做 即 係 你有咩山 路 啦， 跑新聞 記者嚟嘅， 所以記者嚟講又 都已經跑慣山啦，或者跑慣新聞㗎啦，所以就而家咧跑步又好容易。 坐老細房嗰啲嚟㗎 ，sorry， 我做過老細嗰時，我由頭其實喺記者嘅生涯裏面，我都係做前線嘅啫，我冇做過老細。 OK， 就做老細啦。 好啦，嗱咧就。話說咧，我聽即係你哋上嚟之前咧，就話說阿楊咧，即係跑勻全世界咁滯噶 啦，真係咁滯噶啦！你跑幾個國家？ 係啊，列一列出嚟啦，不如。 其實又唔係未至於跑到跑勻全世界先。 北京未跑。 澳洲啊冇去啦，南北極冇去啦，南美洲冇去啦，撒哈拉以南都冇去啦。 其他都去曬 啦，撒哈拉東南北嗰啲又已經去啦，係啊嗰啲。 北美都係淨係跑過美國嘅啫嘛。 嚟緊跑波士頓喎， 係啊係啊，如果 咁你東京嗰個實跑過啦， 東京兩年前咯， 北京有跑過， 北京就大陸都冇跑過， 我大陸冇跑過，大陸唔 跑系正常，但跑即系 大陆屙尿 啊，差啲咧都真系会死嘅，跑跑下。 阿杨唔是大陆系一个世界之一，所以佢成日 有 皮，我完全冇睇到 个地图一开始冇咗忽嘅， 冇咗个忽嘅，正常。咁跑过边啲地方咧？你话冇跑过？ 咁啊，如果要跑过边啲地方，可能由香港开始数啦。咁啊，台湾啦、日本啦、南韩啦、印尼啦、新加坡啦、泰国啦。咁啊，土耳其啦，愛爾蘭啦，英國啦，法國啦，挪威啦，捷克啦，希臘啦，意大利啦，西班牙啦， 我寫寫下都鬼寫啦，寫寫唔寫啦，好多。 非洲跑過啊？跟住非洲有冇跑過啊？ 非洲就其實摩洛哥我就有去過，但係嗰時候冇跑嘅，我就只係去睇佢哋一個比賽嘅啫。咁、okay. 如果計埋，我都係玩毅行者嘅，咁毅行者都去過英國、比利時、日本。系 喂，你话唔系？你话攞啲得闲啲时间去跑或者咩空闲嘅，你都好啊！你好得闲先得啊，大佬。你咪一年你有冇计过？你最多或者你头先讲嗰啲地方咧，用咗几耐时间？ 系啦， 跑咗咁多地方，你话你又我分卅年跑咁啊，梗系咁 OK 啊。但你唔系我有啲我听过人两年就跑晒全世界嗰啲咁滞噶嘛？ 嗰啲软脚， 嗰啲有，因为其实都有个朋友咁系航空公司做嘅，咁佢又真系好坚啊！佢唔知几三四年咁已经跑咗六七十个。比賽 好，佢負擔少啲啦，有機票。 我其實嚟講，我第一次喺離開香港都係講緊2006年12月，即係其實係講緊你依家大約係 七八年 到啦。但係其實大部分係集中喺，因為我兩年我喺英國住嘅，一年讀書，一年就打做下散工，咁啊 freelance 緊。咁其實嗰兩年咧係走得最多嘅，因為你始終你人喺歐洲，咁你 stay 喺英國咧，咁要飛去歐洲其他地方跑就相對容易 快少少嚇。 咁跟住後來其實翻到香港之後咧，因為嗰陣時候試過有一排咧就幫體育雜誌做特約，咁你收特約嘅時候其實幫人做特約， 我都 up 到係邊本啦、 咁你即係係本嗰本 Sports Soho 啦，咁啊幫佢做特約，咁所以有時咪收呢啲收同、你收一單嘢，咁、你咪去咯，係啊，咁一年。如果多嘅話，可能有六個比賽啦，平均啊，少則平均係三四個啦。不過有啲年可能即係有時即係走唔開，可能最少都排一個咁咯，係啊。 頭先話你唔係特別要去操啊，或者即係排時間要練嗰啲啊，但係有冇真係去學過或者係好正統嘅訓練過先？ 其實冇正統訓練嘅，全部都係從錯誤中從 去學習。 我而家成日睇緊嗰啊，我而家都想啊，有本書台灣有個女仔，我唔記得咗咩名，好靚女嘅嗰、那個，而家寫咗本 靚女都唔記得，好少我、 啊。我因為 focus 咗個樣啊，係啊，咁啊教跑步嘅，因為我啲朋友好多都係買跑步書嚟學嘅，其實得唔得嘅？我想問 下， 你話睇跑步書學 係。 其实都咁都好过， 好过乜都唔知斋跑走去。 咁我又觉得，即系如果你话要跑步咧，其实好随意嘅。其实你一对跑鞋， 认同。 你只要其实好简单，跑步只系将左脚摆右脚前面，就系咯，方法噶嘛。即系其实系好容易嘅一样嘢。咁可能我自己嚟讲，我觉得咧。即係可能我覺得我即係頭先都好似講過，翻工咧讀書係好鬼辛苦嘅。即係如果跑步咧都好似自學咁樣去認真去讀咧，我真係覺得會即係就人都人都 曬。都係攞嚟減壓。 係啊，所以就其實應該攞嚟享受，好隨意，自己中意想跑咪去跑咯，想跑咪休息下。 係咯，或者你中意抱啲就抱啲，唔抱就冇抱咯。 咁其實我覺得好多時候香港人咧，即係尤其是跟跑會，因為其實好多人跟跑會操，其實我佢哋有好多時候就覺得睇個時間睇得太重。重要，就觉得好紧张，就结果佢就觉得将跑步咧缩窄，就变咗做啊，我今年砌咗时间，下年砌咗时间，咁变咗好多其他东西咧。其他反而忽略咗啦， 即係忽略咗其中個快樂啊！ 唔係，同埋香港人有一樣嘢好低能噶嘛，即係係其中一樣，唔知嗰個劣根性定係咩啦。總之咧，做每一樣運動都好，我唔識玩都好，最緊要係架撐多，即係我哋成日話啲人屎波架撐多，就梗係著啲最靚嘅波鞋、啊。 你唔係講我係嘛？ 著嘅最靚嘅波衫啊，最靚嘅跑褲啊咁樣啊，跟住跑亂曬龍啊，即係好多呢啲人噶嘛，永遠都係哇要出嚟咧，我就要攞威，就多過係去即係去感受個運動嘅。 哦，咁 係啦，好多啲人噶嘛， 都係嘅，咁始終，不過我又覺得都理解嘅，咁因為即係你如果你投資咗咁多咧，咁你咪會花多啲精神去跑咯。 我覺得係啊，即係我唔認同阿 Candy 嗰啲啦，佢好似自話緊我咁樣咧， 好似其實有都有。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台灣嘅國手，即係倫敦奧運攞到資格嘅張家哲，咁佢始終佢有一句名言就係、先求衰。 再求快，所以咧就一定要裝得靚，佢對於佢嚟講係好重要嘅。即係所以我呢樣嘢，我其實我又冇乜大意見嘅。Okay. 不過當然對於我嚟講，咁當初我去跑步嘅原因就因為簡單平， 啱，即係同埋唔使約人。 即係其實你只要穿條褲，甚至你冇你著上身都得嘅。即係係一啲，即係以前做記者，記者好窮啊，大家知啊，咁人工又少。工時又長，咁咧可以嗰時候啲娛樂就覺得，唉、哎，不如跑步算啦，唔使嘥，又可以慳翻啲錢，又消磨到時間咧，幾好嘅娛樂。即係其實我跑步係咁嘅原因，所以我跑啲嘢我就唔係好。 你幾時開始跑步啊？其實 我係講緊出嚟做嘢冇耐咯，因為成日真係做嘢就發現，即係其實即係讀書咧，你都叫做好似有個目標啊，個人工我成日攞成績，跟住讀畢業啦。其實做嘢對於即係其實一踏入社會做嘢，其實感覺係一個無止境嘅輪迴。 嗯， 因為實在有幾廿年要捱 一個亞庇地獄。 其實你好快你就發現，其實你根本好多目標你係達唔到。 係啊， 因為根本你就發現你冇可能買好樓啦，你冇可能，你冇可能。 我古仔第二節講啊，你繼續。 你冇可能爬到咩位啦？其實你又鬥得咁少人工，你都好預計咯。嗱，你好似記者都係㗎，你當一畢業10,000蚊人工。咁每年加你7% 人工， 即係好高咯， 好好多啊，係啊，你都係講緊唔知要做7年定8年，你先有20,000蚊人工。 嗯， 咁20,000蚊人工其實依家一尺樓都未必買，即係買得一尺樓啊。你如果你咩都唔咩開支都唔使嘅話，咁同埋你要花費啊。咁好快你覺得其實一個即係你睇落去咧，你要發現哇，原來一個長期低薪冇乜目標，好痛苦嘅年代啊！ 我哋今日題目已經轉咗啦，而家 我哋嘉賓真係好適合我哋嘅節目啊，真 係唔係喎，好啱我哋呢啲草根。 咁所以咪覺得跑步又平，係又消磨到時間又健康，咁咪開始跑咯。咁同埋跑，因為跑跑下你又發現有啲比賽玩下，咁比賽玩下都叫做啊，好似有啲嘢。啊！有啲嘢做到，咁啊結果咁啊變咗好似當係話公餘上嗰啲寄託咁樣，咁啊開始跑步咯。咁跑跑下香港啲比賽參加7788，咁啊覺得誒咁、其他外國啲比賽好似好玩喎、不如出去又睇下咯。咁所以咁樣先至開始有機會，即係開始咗自己出去跑步咯。咁可能我比較好彩就係有雖然人工又少。咁但係都好慶幸啊，都攞到個即係英國外交部獎學金，咁去咗讀書，咁、okay. 所以人哋打本俾你去讀書，咁所以 咁你就順便跑埋。 咁其實有啲獎學金都唔係攞嚟讀書㗎啦，就慳 咁就努力先去成。 儲翻啲就成日死慳死低，咪攞啲錢去跑步啊，報比賽啊，咪去旅行咁 嘅 啫。 好撚型啊！呢件事其實 係 你一跑嘅時候，應該正路唔係跑全馬啩？ 其實一開始當然係10公里開始啦，係啊，即係都係由最短，即係由比較短嘅慢慢跑上去咯。 我都係，我一跑5公里嘅， 越跌越少。收班， 我都係10公里開始嘅， 6公里先嘅。我係跑點六，會考嗰時係跑1.6公里。 跑幾耐？10公里之後先開始跑，再跑半馬咁樣咧？ 其實可能跑咗可能跑咗1-2年10公里嘅數 一兩 啦，跟住可以跑半馬， 開始唔夠後啦，已經 跑4年零開始咪跑全馬咯。 哦、okay ， 哦，即係你跑咗1-2年嘅10公里，跟住就半馬。 係啊， 半馬又係跑1-2年。 有時啲半馬同埋10公里穿插咯，有冇啊？ 跟住再玩毅行者100公里嗰啲。 咁啊，毅行者唔使跑嘅，慢慢行。 都唔係話你我見嗰啲有啲即係。我見到啲居家兵咧嗰陣時，哇！即係 我癲嘅嗰啲真 係，以跑步嘅速度去㗎嘛。 咁唔同嘅嗰啲係用呢一樣揾食啊，你要快啊嘛。 哦，係 揾食啊。 唔係，所以我聽落阿楊嘅講法就係，佢一路都係唔係同時間競逐嘅喎。 嚇！ 即係你一路練跑咁耐以嚟，你真係冇諗過話要 achieve 到，譬如我4個鐘之後要跑曬全馬，2個鐘之後跑完半馬咁樣咩？我唔信冇。 唔係都有嘅，但係你唔會。 佢買得冇擺得咁重咯、啊，咁、你做得嘅，你都唔會諗住 hea 住，有少少目標。 正如你考會考，唔係個個都要目標30分㗎嘛？咁、我目標係可能14分合格嘅，咁我覺得呢樣嘢我合格花時間啦。咁、我哋冇必要話要花額外嘅時間去操勞30分咯，係啊。 哦，你第一次嘅全馬應該係喺香港係嘛？ 第一次嗰時候第一次全馬可以咁講啊！ 哦，咁啊，香港嗰節就留翻下一節先。 係 啊，咁第一次外地嘅全馬咧？ 我第一次外地係新加坡。 新加坡。 2006年12月。 嚇、 啊！係啊，新加坡跑第一次咯。 哦 ，OK， 冇話特別原因嘅，專登 嗰個時候啊，又唔係嘅，因為新加坡嗰時機票好平啫嘛，你 因為好多事都同價錢有關嘅 喎，非常啱俾你。 冇錯， 估唔到嗰個年代咧去新加坡坐聯合航空 平過而家。 我仲可以星期五 收工之後去機場，講緊係九點九機，咁嗰日早開早收工，去到咧去到落地仲可以坐最後一班機場巴士出嚟，的士咁睇坐。嗰陣時候一個禮拜五去，禮拜一第一班機翻嚟即刻開工，六點幾機翻嚟，假唔使請一日。你個機票係咁嘅一個 long， 佢教咩咯？佢只教經濟多啲。 教呢啲1070蚊啫，包埋税， 到而家都仲記得個價錢。 係包埋税啊？ 係啊，嗰年代機票好平嘅啫， 好撚平啊！ 係啊，好平喎真 係。係啊，咁平咁，我哋成個去新加坡馬拉松係2000蚊有找喎。 但係你新加坡係跑邊一種啊？佢有兩隻噶嘛？ 全馬啦。 唔係，但係佢有隻係夜 嗰個年代冇，嗰年代我唔知係冇定係 分開日馬同夜馬。 有分日馬同夜馬㗎。 佢一個嗰夜馬其實係 Ultra 嚟㗎。 係啊係啊係。 超馬嚟㗎嘛，新單嚟㗎嘛。佢跑百唔知八十定幾一定一百嗰，我哋跑 一百， 我跑翻渣打嘅，梗係我梗係冇能力跑一百公里啦，42公里極限啦。咁嗰時候咪差唔多第一個咪新加坡個42公里咯，好平咯，住 hostel 一晚100蚊，個比賽都係300幾蚊，跟住你食得好平呀，即係350蚊，係啊，成個行程4日3夜2000蚊又走。 對我哋啲窮閪嚟講，阿楊嘅經歷咧係真係 簡直一個鼓勵， 真係一個鼓舞啊！ 但係呢個年代冇呢支歌仔唱咯，你而家唔會有1000蚊。即係除非你要 可唔係可能有嗰啲咩而家有好多廉價機票噶嘛， 都有廉價機票未必就到咧。 即係但係時間都係話走咁正，我你話齋又連的士都唔使，機場巴士 好重要咧。落回程嘅時候，佢話電視機壞咗，每人再賠多幾廿蚊美金。但係我張 coupon 我唔見咗， 蝕咗，慘啊！ 咁我咪跑咗一次外地之後，就開始有個諗頭想儲曬嗰啲獎牌啊，因為完成咗馬拉松 係有張 咁樣噶嘛，即係金牌獎牌噶嘛。 咁其實跑完之後，當然啦，或者集郵咁嘅啫嘛。同埋你開始睇唔同地方跑，就發現咧，咦，原來外面唔好似香港嗰樣就咁樣搞噶喎。 即係有隻手指講啊， 即係你係慢慢開始，即係你慢慢開始去學究竟其他呢樣嘢， 擴闊咗啦， 世界嗰樣 擴闊咗啦。 東南亞其實有佢嘅局限嘅，因為一開始跑嘅時候都係主要去東南亞多，東南亞就因為天氣熱。熱嘅關係咧，就變咗到好多比賽都要半 一定要 四五點開始， 下晝四五點先開始， 唔係夜朝頭早凌晨去香港咁樣咧，咁所以其基本上你好難話要求佢好氣氛嘅，所以 咁啊係， 係啊，咁所以喺東南亞嚟講，即係你可以睇到嘅嘢其實又唔係話真係好多嘅，即係你會覺得佢同香港嘅差異係有，但係都唔係話咁遠。 我想問一個愚蠢啲嘅問題，其實即係馬拉松42公里啊，佢兜翻轉頭 repeat 嗰啲路程多唔多㗎？即係如果喺你跑過之中， 其實睇下你個點樣設計嘅啫，你條賽道，因為有啲賽道係點對點嘅，係兩個唔同嘅地方嚟嘅。 Okay. 你一開始去到起點已經要將你啲行李送曬中間，即係香港都即係都係香港都一種點對點，不過佢點得嚟其實好多都係重複啦。咁譬如我哋跑過係由 A 點去 A 城跑到 B 城，我都試過嘅。咁你最後咪去離開 A 城去到 B 城？ 因為我自己跑步我就好怕跑重複。重複啊！即係譬如跑圈啊嗰啲，我覺得好辛苦。但係調翻轉，譬如我喺海旁嗰度跑咧，一跑到尾，咁樣去到尾，咁樣跑完，咁又舒服啲嘅感覺。 係啊，其實都有啲係，即係當然亦都有你個城市咁，佢畫條路42公里，咁點樣都會可能有少少重複啦。不過當然方向唔同。不過有啲馬拉松啊，真係一個圈跑兩次去馬尼拉、菲律賓。唔係啦，馬拉松我冇去過啦，因為我不過我 search 資料睇地圖啫。佢其實即係從將個半馬重複一次。我其實我自己都參加過嘅，去巴英國，我喺巴跑個半馬，佢半馬其實就將10K 個賽路重複一次咯，跑兩次。即係呢啲我都試過嘅。 咁衝出亞洲就好唔同啦，定係還是唔係衝去東南亞？ 其實 去到日本就應該唔同啦。 其實去到東南亞，去到日本就好唔同啦。其實去到唔好話日本，去到巴黎都好唔同。東南亞亦都有好嘅比賽，亦都有當然有啲比賽麻麻地，亦都有好，亦都有差啦。係啊。咁但係我又覺得好多時候，就算嗰地方個比賽其實落，即係嗰地方落唔落後啊，經濟條件好唔好咧，其實同佢個比賽搞得好唔好咧， 係 兩回事嘅。即係好似巴黎咁，佢會比較窮。但係佢個比賽咧係好正， 好正嘅。 即係我覺得人，即係如果你話要人生一定要玩一次馬拉松咧，我個清單裏邊有巴黎嘅。咁你話香港好發達，但係香港嘅馬拉松咧其實都幾垃圾。 係。 即係係即係係啊，即係其實係一個即係如果你話要用一個經濟嘅發達程度去衡量個比賽咧，香港絕對有條件可以做好啲，不過香港就冇。 融資好啲啦，我哋留翻第二節講話呢 台。係啊，但巴黎有幾正？儲埋一炮先。 我諗係啲人嗰啲氣氛啊，成嗰啲。 即係你睇得到， 同埋啲香蕉係熟啲啦。 係啊， 即係。得嚟打氣嗰啲係絕壁堅尼嘅咯，係應該 係。即係其實你睇到一個比賽，其實佢窮唔窮，有冇資源咧？即係嗰個地方有冇資源，同埋即係同埋佢有冇心搞係兩回事。即係例如巴黎，我覺得有幾樣嘢，有幾樣嘢係好值得講嘅。不過我講下我其實我去巴黎其實好偶然嘅啫，因為其實 friend 撚 friend 無啦啦撚到個因為巴黎搞第一屆。咁巴黎第一屆咧就想咧，係啊，不如揾啲外國跑手有寫專欄嘅去試下比賽。 咁我係即係宣傳下。 我係呢個途徑，所以我先知道哦，原來巴黎搞第一屆。因為如果唔係，我唔會特登去揾。咁所以咁樣去到咯。其實我對巴黎冇乜期望嘅，都係一個東南亞比賽。因為泰國我其實玩過都幾多嘅，咁啊泰國啲比賽其實一般嚟講都。即係都幾山寨嘅，啲簡陋嘅，即係都 旗仔佢唔係吹嗰啲啤嘅，係俾旗仔揈嘅啫。 唔係自在跑步，自在跑完步去揼骨嘅啫。 我覺得巴黎都係要， 即係初頭都以為巴黎可能差唔多啦。咁我哋去 好認真 去巴黎嗰程機咧，中間仲遇氣流，無啦啦個警鐘逼咗五分鐘。跟住我仲喺度諗， 去唔去咧？ 死路去巴黎，如果佢係去巴黎馬拉松冇命，真 係真係， 哇！真係太唔抵人生真係。 咁去邊個馬拉松冇命？ 波士頓 值得嘅 ，B 嘅 去波士頓就值得。 都覺得波士頓啊嘛。咁、okay. 但係當然最後都冇事啊。咁但係我發現原來。呢、這個比賽真係如果回程嗰下真係逼死咗咧， 都抵嘅， 抵嘅係真係，真係有啲嘢真係開你眼界，覺得我未玩呢個咩啊？ 咁乜嘢咁巴閉啊？嗰度 有幾樣嘢可以講嘅，就係、是、一般嚟講香港我哋即係好習慣就天未光起跑，跑完都未天，即係跑完 個天都未光係啊， 有啲人都未起身，啲 friend 都未起身， 係啊，即係又可能啱啱尾巴，仲要等頭班車開。咁即係巴士啦，不過地鐵佢又開咗啦。咁但係巴黎都係夜晚搞，好熱，佢係五點起步。但係點樣去將一個五點起步，其實佢係啲好黑嘅地方啦。咁佢點樣可以將個比賽搞到哇？你覺得哇夜晚起步原來係正嘅，就係、是、佢原來咧喺個起點咧投咗唔知500米定1公里咧，佢揾咗一扎後生仔女。咁着晒咗啲民族服装、就每人动支火把企喺度。 哇！咁好浪漫。 咁咧，其实就觉得哇，好好 feel 啊！ 系咯系咯， 好浪 漫。好有 feel。 突然之间，你好似咧， 即系嗰啲好卵型。 系啦，去嗰啲咩？去嗰啲 survivor 啊，嗰啲开啲部族会议咁。咁嘅 feel。咁你其實好黑嘅，即係有個別有兩盞街燈啦。但係你突然之間咁樣 火光紅紅 火龍咧。 就燒紅咗你啊！ 哇，你覺得 好有火啊，好想快啲 咁。唔係，我都未諗過，原來夜晚跑步係可以咁正，個氣氛咁好咯。即係其實佢好明顯，佢哋個主辦單位係真係覺得啊，夜晚點樣去搞好啲氣氛咧？佢咪諗到呢啲方法，亦都好有特色咯。因為啲佢又唔係用燈啊，用翻佢哋火把。係啊，咁但係我又覺得即係可能又差開少少話題啦。咁我其實我亦都嗰程都有啲香港跑手去巴黎，咁見到個其實好快嘅。咁我之後同佢講，去巴黎我同佢講，喂，巴黎真係好正，棟個火把喺度。你知我真係個跑手同我講完個 comment 咧，我真係有少少 O 嘴嘅。佢話：哇，咁多火把，怪唔知我起步缺氧啊！缺氧，喂，燒幾個火把喺個咁空地度會缺氧？哇！你即係如果。即係，我覺得你即係可能覺得佢好勁啊！即係嗰少少氧氣都會好影響表現啦、啊。即係我覺得有啲時候就係、是，即係可能有，我覺得好多跑手有個盲點就係咧，佢哋將所有嘢，將所有個比賽咧就變全部嘢用時間啊、競爭啊、自己表現嚟去自己望住呢樣嘢，其實又佢唔懂得去欣賞呢啲。安排，其實係點樣令到個比賽哇？原來個氣氛好好啊，好正啊！跟住佢唔會咁諗啊，我真係完全冇諗過，原來缺氧，即係當然我好慢啦、啊，可能缺唔缺氧對於嚟講冇影響，我係咪都慢慢跑㗎啦？啊，咁呢個係此其一啦。咁第二樣，我覺得佢好有心嘅就係、是，其實一般呢啲窮鄉僻壤，你泰國就知啦。 根本冇人理你跑步嘅，啲人見你跑步覺得哇你都做乜啊？哇咁半夜三更喺度跑，食飽飯冇嘢做啊？即係因為嗰泰國人係即係佢哋唔明白呢樣嘢噶嘛，佢覺得喂要翻工要揾食噶啦，呢個你無啦啦咁喺度跑步，跟住你睇啲路人嗰啲表情，我知道佢其實唔係好明白你為乜？ 我覺得成班傻仔唔知佢做乜嘢。 即係啲好明，可能係好多發展中國家，因為從來佢哋冇呢個文化，亦都冇呢樣嘢好新嘅，所以佢哋未曉，唔好似歐美咁搞咁多年，大家都知道咩回事啊。咁但係去到巴黎好唔同嘅啫，啊你入到啲村落咧。啲人原來未天光擔曬凳仔出嚟、 啊， 打氣、鼓拍掌， 即係反而佢哋呢啲窮少少，即係再退少少，比泰國嗰啲再退少少嘅國家，反而係好。 其實佢又覺得佢，我覺得哇，原來巴黎人係會出嚟睇馬拉松喎。咁去到村落好氣氛喎。咁其實有啲佢直情係啲女人啊，即係做嗰啲印尼傳統嗰啲舞蹈啊，化曬妝啊，攞把扇喺度跳舞啊，哦、有啲人喺度。攞住啲神像喺度跳啊，有啲着傳統服飾啊，傳統樂隊喺度彈音樂，即係去到村咧，其實就等於你去嗰啲宗教嗰啲， 有時去咗嘉年華會啊， 佢哋係會覺得喂呢個樣嘢我哋要配合去支持嘅，哇你覺得呢樣即係有啲時候你話一個馬拉松又有個地道特色，咁呢樣嘢點解話揸巴黎一定要一生人去一次就係因為呢啲嘢你只會喺巴黎睇到，你去其他地方睇唔到。佢係將一個好傳統嘅東西同個馬拉松結合得好好，亦都令到我哋啲跑手哇好有即係好難忘就哇、哦！原來你可以啲人係咁好去擺咁多嘢俾你。 即係其實一定要有一個馬拉松自己本身嘅特色，所以香港嘅馬拉松咧亦都好撚有特色嘅。 即係如果你用呢個道理嚟香港，就等於咧， 係啊， 香港跑馬拉松原來會沿途會有黃大仙，原來有即係， 但係就黃大仙冇人啊，就冇人會理你。 冇火龍啊咁樣。 即係沿途有冇火龍？即係其實個道理就係咁樣。即係如果你套翻落香港個 context 就係會有呢啲表現啦。咁當然香港冇啦。咁我又問哇，點解啲巴黎人咁？咁好會出嚟 咧？係咪戲子嚟嘅咧？嗱，我公理啲咁諗。 其實咧就由佢哋有佢個有個邏輯喺度嘅，因為咧我係其實我係跟嗰時係採訪團嚟啊嘛。 哦。 咁所以我哋又同搞班搞手一齊搞，原來佢哋就覺得咧啊，因為咧要點樣去令到啲人去支持馬拉松咧？佢哋其實都想啲跑手有好嘅經驗，亦都想搞好嘅比賽。咁但係因為啲人其實又唔曉馬拉松係乜嘅，你佢點做就係咧，因為佢贊助嗰個贊助機構其實都一間銀行嚟嘅。咁其實嗰間銀行咧，佢就會有啲叫做即係嗰啲企業社會責任嗰啲計劃啦，就去因為搞巴黎馬拉松咧，沿途嗰啲村落咧，佢就會當啊嗰條村嗰間學校，佢又捐啲書，捐啲學校冇體育嗰啲用品，咁醫院咧佢就俾啲醫院俾啲錢，咁啊呢都係啲群苦大眾去幫襯嘅啫嘛。咁變咗佢其實就係變咗佢用呢啲計劃，就因為馬拉松嘅關係咧，我資助你呢條村。咁啊到時嗰日大家幫忙出嚟幫手打氣啦。咁啊變咗突然之間啲人咪覺得，其實啲人跑步同我係有關係 嘅， 因為其實佢帶咗一班人嚟嘅時候，而因為大家係因為呢個比賽嘅關係咧， 受惠者啦， 其實佢哋係有。有得益嘅、哦，咁啊變咗佢哋咪覺得呢樣嘢同佢哋有關係，咪佢個關係咪你咪咁樣 engage 到當地啲人咯、啊。咁佢咪覺而我對於跑手嚟講，我哋覺得喂呢樣嘢正，咁我哋出去宣傳出去推廣，咁自然又會有吸引多啲人嚟玩，佢比賽咪又要搞得成功咯。即係佢哋會諗辦法去令到一個比賽就係佢哋唔係話要完成一個 task， 完成一樣嘢做完就算，而希望搞一樣嘢出嚟咧，係令到當地嘅人。即係亦都會同啲跑手有個 bonding 有個關係喺度，咁、而亦都令到嗰度啲人亦都有得到益處，亦都令到跑手有個好嘅經驗。咁你由呢啲細節，你咪覺得，佢係真係有諗有花心思去點樣令到個比賽搞得好啊？咁呢啲係佢有喺能力之下做得到，佢都去做啦。咁另外一樣嘢可以講嘅就係佢都有輪椅賽，不過當然佢輪椅賽其實就唔係全馬，亦都相對嚟講比較簡單啦。但係咧，佢係有辦法咧，就 即係佢第一年已經有輪椅賽， 有輪椅賽啊！即係香港搞好耐，係平機會出嚟嘈先至。 我又想睇下人哋輪椅賽係點樣啊！我哋嗰輪款賽嚟㗎嘛，真 係。嗰個係啊，平機會啊。 係輪樣賽係一個，係翻輪樣搞嘅。即係細寶啊，你講下嗰個輪 咁輪椅賽。 佢就係咧會。即係佢其實就請啲輪椅，其實好多傷殘人士都唔係有錢㗎，咁佢要去巴黎，咁點去巴黎？好多都係可能喺 Jakarta 住㗎嘛，即係巴黎冇好多傷殘人士㗎嘛。咁佢咪其實佢咪會請啲人啊，我第一屆我請你哋嚟， 即係飛埋你哋過去巴黎跑玩聯賽，即係佢係希望呢樣嘢做咧，唔係做個形式，我有搞真，你唔好抽證我啊，你唔好話冇搞，而係即係你覺得佢係希望去推動呢樣嘢，即係俾心去做咯。因為佢知道人參與唔夠，佢咪用呢啲方法令到多啲人參與咯。咁相反嚟香港來來去去都係幾丁友嘅啫嘛。 嗯， 即係佢你咪見到佢其實 佢有客啦， 有冇客去推動嗰個輪椅運動咯。即係你覺得喺呢啲細節度，你咪話得喂個比賽雖然佢唔係話一個好有錢嘅地方，但係你睇呢啲佢嘅安排，你咪睇到其實個賽會係都好。即係都有啲人文關懷，都有翻啲人性嘅角度去令到呢個比賽，大家係有一個更好嘅經驗咯。所以嚇， 咁比起巴黎咁，我諗日本都係其中一個，即係聽啲跑手講係比較值得跑嘅國家嚟。 係啊，其實越嚟越多人係去日本跑步嘅，香港都多人 跑親翻嚟都即係讚嘅喎，佢哋都係 係啊， 個氣氛都係話好好啊咁樣。 係啊係啊，因為日本就更加即係你冇得彈啦。咁即日本嘅比賽，其實佢東京馬拉松都係講緊2007年先開始辦第一屆啫嘛。 嗯， 其實辦咗幾年啫。 啊，幾年啊，就都係。 咁人哋幾年已經去到世界，成為世界五大原本世界得五大馬拉松，我東京變咗第六大啦。搞咗幾年已經。 邊五大啊？世界。 波士頓、柏林、芝加哥、倫敦、紐約。 O、okay、K。 加埋東京咯。 加埋東京。 咁佢咁日本當然啦，佢。即係佢因為即係其實成個佢應該點講呢，日本就啱啱佢攞咗個奧運主辦權啦。其實我會咁樣睇，就佢其實搞馬拉松好明顯有個都有個 agenda 喺度嘅。就我一搞呢，我希望我個馬拉松係目標就係成為世界第六大比賽， 即 係 去到世界級住係 啦。我哋要申到奧運嘅時候，成為一樣我個城市嚟講好強嘅條件去贏到第二啲城市。咁因為佢有一個咁嘅抱負啊，一個咁嘅宏願喺度咧，咁樣佢要做咧，就全部係同翻世界嗰五大比賽嘅水平嚟睇齊啦，用呢個目標嚟做啦。 有啲乜嘢其實即係一個世界級嘅馬拉松，有啲乜嘢嘅必要條件咧？佢又包含咗裡面咧。 例如佢即係因為賽道設計方面啦，佢其實係當係俾曬成個東京市你去玩啊，即係其實你始終我個賽道就係你一開始係新宿跑，係 啊係啊， 跟新宿跑咧就跑去經過會日本嘅皇居啊，跑到去日比谷啊。跑到去，跟住就會落去品川，跟住跑翻上銀座啊、淺草啊、竹地啊。 即係個景點好多都係一個。 你又會見到東京鐵塔啊、東京天空樹啊，哦、即係其實呢啲同埋雷門淺草寺啊，即係好入同埋個銀座嘅嗰啲。 差唔多俾你跑過曬所有即係地標啊，成個東京嗰個區域嘅地標。 即係好似曬冷咁咯。 係啊，曬冷啊，真係。 全部曬冷，我俾曬我個城市最好嘅嘢你。 嗯。 等你哋咧玩得，但一定要令到你滿載而歸。咁、哦、除咗呢樣之外，咁其實日本人、東京人亦都好啊，全部上街打氣啊。 係啊係啊係啊！ 俾好多嘢你食啊！即係有好多跑手，佢會打扮到好靚麗，或者好似去開 party 咁樣，所以令到個氣氛好， 同埋佢哋好 好正嘅，好開心嘅， 即係好歡迎外地啲跑手去佢哋嗰度跑嘅喎、 哦。當然啦，不過都要抽，我哋都要抽籤， 係啊，太多 人玩， 要抽 你都唔係話人可以玩得到啦。 嗯， 咁啊，之前佢有例如佢攞號碼布咁。香港好颓啊嘛，喺 香港好颓嘢，我哋一阵会讲噶。 喺维园 留翻先， 你讲讲人啲好嘢先，我哋一阵先 讲埋人哋啲好嘢。 但系人哋个佢攞号码布，其实等于搞个好似书展咁大规模嘅运动展览啊，咩嘢都有卖，咩、哦、品牌都有。即係你 有啲嘢睇下， 你一行我係行咗五六個鐘咁咯，去血拼啊買。 即係起碼你未跑之前咧，你就已經係參與緊件事，你覺得投入咗。 一個馬拉松都可以出到四隻大碟喎、啊，馬拉松真係音樂喎、啊，出到四隻，我買咗三隻。 另外嗰只做咩唔买？ 另外嗰只，因为我都有试听过先噶。 哦，嗰只就 你系咪买咗啲点就会即系变咗 MP3 就跑步嗰时会听咧？ 哦，咁啊冇，我跑步好少听。 哦，跑步就好少听。 吓、啊，你跑步反而好少听嘢噶？ 好系啊，好少。 哦，啊這個、 我介绍你啊，跑步听网台啊，好开心。 我哋录个四个钟头版，放嗰啲跑都四个钟。 我哋就系喺啲跑马拉松之前，我哋就整个特辑。吓、啊，四个粒钟嘅，咁啊，而家跑，我想问一下，其实我有我哋叫喺边跑过步啦，跑下步啦。 你嗰啲系颓啲， 瘦皮啊你同我跑啦，你话要跑咁多，唔系我想问，其实咧。 跑步可以，即係你覺得對自己帶到乜嘢係俾你自己，你覺得最滿足嘅咧？其實 初頭可能一開始跑就覺得健康啦，好似健康好健康啲啊，冇咁容易病。但係錯呢樣嘢，其實我睇過啲研究發現， 我咪話俾佢聽咯，就係、是、 原來我一個澳洲嘅研究，澳洲國家隊嘅運動員，原來佢哋感冒傷風感冒嘅機會比一般人頻繁 好多。係啊，越你感冒啊病啊唔好跑，佢仲叫我跑，跑一跑啊，出身汗冇事啊。 因為跑步咧就跑得多咧，就會令到啲免疫系統咧差啲嘅。嚇 咁、大件事， 真 係 嘅， 係啦、啊，你都無知啦。 係啲澳洲國家隊運動員發現佢哋睇醫生傷風感冒嘅頻率係比一般人多。 咁你信唔信啊？ 我信嘅，因為我成日病 啊。哦，你都成日病啊？ 我其實就未到澳洲，我睇開。个中医讲嘅，喺我街口个中医讲嘅啫，话俾你听，其实咧系有啲知嘅，因为咧越出汗咧，其实汗咧就系营养嚟嘅，你继续将营养排出嚟。 咁我咁 Q 肥咪好健康咯？ 其实你跑，当你可能跑少少，做少少运动嗰啲系最健康，啊、走完全唔做，但系你做得好多。 因为你跑真系咁跑法咧，系个付出啊好多噶嘛。 系啊系啊。所以嗰啲成日話咩跑步唔生癌嗰啲係錯嘅。 喂，大家嚟試，都叫新蒸頭。雖然啱啱過 咗一月，好多其實運馬都有馬拉松名將係生癌死咯。 係係， 但你話即係如果做運動做得多就反而唔健康就奇怪啲喎。 你算吧，你冇常識嘅，我繼續講嗰啲。我想問咁 啊，立邦 James 咪快啲嗰啲。 咁啊，我其實咩？除咗健康啊，即係但如果你想諗住健康，但原來健康唔到啊，咁後屘帶咗啲咩俾你啊？ 咁啊，其實我可以話其實。即系问我咧，我其实我坊间咧，啲人成日话啊跑步好正啊，好好啊，啊，即系其实我对于我嚟讲咧，跑步绝对唔系一样，即系跑步其实同睇戏、同睇书、瞓觉一样嘅，即系咧， 即系其中一种， 其实一种活动嚟， 杀时间嘅嘢嚟嘅。 即系我觉得好多时候啲跑手可能想美化咗呢样活动啊，觉得哇跑步好型，跑步好劲， 好多人都系咁啊，我识。 但系其实呢样，即系我于我嚟讲，我觉得其实。即係嗜好興趣冇分貴賤嘅，即係所有嘢都係一樣，同你中意睇戲、你中意睇書，其實跑步都係一個活動嚟嘅啫。咁而對於我嚟講，其實跑步可能係一個渠道咧，我覺得其實最開心就係咧，即係因為我去唔同地方跑，其實我就反而係成為咗我一個嘅渠道， 或者朋友， 我自己一個窗。去用透過跑步去觀察世界， 我就睇咗個世界啊！ 因為我中意就去唔同地方跑步，其實你睇人哋點樣搞馬拉松，你就知道究竟嗰個城市， 多嘢 其實佢擺咩嘢重要，啲人係點做嘢，認唔認真，啲細節係點，即係其實你係完全佢你由佢個馬拉松點樣設計、點樣安排，你睇到個運動喺嗰個地方其實個意義喺邊咯？我反而覺得呢樣嘢咧，即係其實其實唔係話咁多香港人咧會去留意呢樣嘢，因為其實好多時候 會理嘅呢樣嘢。 其實以前咧，當然啦，即係其實以前好多人出去跑外國跑步，當然亦都有啲人跑咗百幾二百個。但可能嗰啲即係跑友，可能佢哋都係希望話去挑戰自己啊，做時間啦、咁而我自己嘅發現，我係比較中意觀察， 即 係 細心留意其他嘢。 所以對於我嚟講，其實我希望跑步就係去試唔同地方新嘅比賽。例如啊，因为其实我亦都比较啲比赛嚟讲，可能每个我哋参加一次，即系可以啊，我都想free翻啲机会去唔同地方睇。咁始终人生 系 你可以跑步嘅日子可能好短，因为你唔知几时伤啊，唔知咩事啦。咁我都希望话趁仲跑得嘅时候，去多几度地方睇。咁所以其实跑步对于我嚟讲，或者系一个渠道咧。俾我去探索呢個世界，去睇觀察其他地方嘅文化。 即係頭先講嗰啲咩未去嗰啲地方，你其實都嚟緊諗住會去埋去跑埋。係 啊係啊，當然啦。 因為其實我相信去到睇嗰啲現場，即係有觀眾嘅話咧，睇到現場嗰啲觀眾嗰啲人嗰啲眼神或者佢哋啲反應咧，你都可以即係參透到佢哋個地方。即係個地方到底 咁緊要嘅啫，睇周邊 都會眼神。你投唔投入？ 參透 咯。你本身投唔投入？你睇日本咪知咯。即係佢嗰啲可能嗰啲人真係一早出嚟，哇耶咁啊耶！你個屎忽咩？你個晨早出嚟睇人跑步關差事咩？即係譬如你香港，你成日叫你朝頭早七點你出去睇人跑步，你真嗱唔早。 唔係都有得搞嘅，即係例如你話你咩徐浩瑩啊， 係 陳冠希啊，劉心柔啊。有跑步咁其實好容易包裝㗎嘛，你知唔知去東京馬拉松咧？我最哇，即係我嗰屆咧就 AKB 四廿八成員跑。 哎哟， 佢哋咧就 拍咗 AB 咯， 真係好勁喎！你知唔知佢跑完一個，佢簡直一王咩一後七王。 哎哟，幫住 七個人咧，七個人。 七個人傍住佢，全部攞住個攝影機啊，跟住沿途拍曬全程啊，因為佢哋啲馬拉松其實就。啲節目咧就可以去到綜藝節目度播啊嘛， 係， 即係係去到呢啲時候啊嘛，咁啊好，咁大家覺得喂，原來我馬拉松有得睇明星喎，咁 又得， 又係有得又係有得搞啊，即係其實香港嚟講絕對有條件，就不如知香港唔會諗你做呢樣嘢啫嘛，例如好似倫敦馬拉松，佢係派觀戰指南俾你噶嘛。 即系边啲位 提早有得攞，佢话俾你知嗱，咁我哋有几多？今年我哋嘅精英运动员着咩衫？喺红马报写咩名？哦、有咩皇室成员？有咩明星？哦、有咩名厨？全部列晒喺度。喂，咁你会觉得喂有得睇喎？咁、哦、啊，甚至咁你咪你即系有啲 gimmick， 有啲表演，有啲打戏。其实香同乜嘢？你去睇花车场又睇烟花，咁同一道理嘅啫嘛。咁、哦、我唔觉得烟花好睇，唔觉得嗰啲好睇，但系。即係如果連嗰啲都吸引到人去睇，其實花車場又唔係年年都係嗰啲嘢，有乜好睇啫？ 其實喺阿楊講咁多咧，喺個潛台詞後面，我聽到好多怨氣。咁我哋第二節翻嚟咧，就集中呢一節啦， 係全力撚爆佢。 OK， 翻嚟再講。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Take your protein pills and put your helmet on.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Commencing countdown, engines on. Check ignition and may God's love be with you.Control to Major Tom, you've really made the grade. And the papers want to know whose shirt you wear. Now it's time to leave the capsule if you dare. This is Major Tom to Ground Control. I'm stepping through.And I'm floating in the most peculiar way. And the stars look very different today.